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08集，唐默看着这一幕，握紧了手中的橡胶绳。娃娃脸看着女白领消失的地方，看了许久。从唐默的角度看不出她的表情，但是很快，娃娃脸就抬起头，又笑嘻嘻地看着唐默。 你这个绳子很有意思啊，我解不下来。 异能，我是要成为海贼王的男人。功能，双手掌心可放射出弹性极好的橡胶绳，因果律作用，被捆对象1分钟内不可主动解开橡胶绳。 这个娃娃脸已经开始尝试解开绳子。唐默没时间犹豫，他在心中默数时间。娃娃脸一手撑着墙壁稳住身体，让自己不被唐默带进无底洞，一边笑眯眯地用另一只手尝试着解开手臂上的橡胶绳。唐默对娃娃脸的这一行为没表达任何意见，他双手拉着这根绳子，手臂用力，一步步地将自己从无底洞里拉了出来。第60秒来临时，唐默的双脚正好踩在了地面上。唐默面无表情地走到娃娃脸身边，将橡胶绳从娃娃脸的手臂上解了下来。娃娃脸活动了一下手腕，说： 这也是你的道具？ 时间暂停，在墙壁上走，一根我解不开的橡胶绳，都是道具？还是说异能？ 唐默没有回答他，他将橡胶绳放进口袋里，假装这是一个道具。绳子进了他的口袋，慢慢消失。唐默忽然蹲下身体，假装系鞋带，一只手按在地面，轻轻地画出了一个圆圈。接着唐默抬起头，定定地看着娃娃脸。娃娃脸仍旧笑眯眯地看着唐默，两人的视线在空中交汇。3分钟后，娃娃脸笑了一声。 你在想我刚才没救他的事？他把我的裤子都扯坏了呀，这可是我以前最喜欢的裤子，他要是还活着，我得找他赔钱。 这和我没关系。唐默将视线从他身上移开。谢谢。 说完这句话，唐默转身走到木头高台前。听着这话，娃娃脸双目一缩，勾起唇角。娃娃脸刚才是可以救白灵女的，这毋庸置疑。从这短暂的接触来看，唐默清楚娃娃脸的身手和反应速度绝对不比自己差，更有可能在自己之上。不算异能和道具，这个娃娃脸的硬实力恐怕比自己强。唐默不知道他在地球上线前是做什么的，但现在唐默只认识一个傅文铎，拥有比这个娃娃脸更好的身手。娃娃脸能在短短1秒内从地板塌陷的危机中脱身，成功到达月亮花所在的地方，那他绝对能在那1-2秒内拉住女白灵的手，将她救上来。因为这一点，连唐默都可以做到。但是，娃娃脸没这么做。娃娃脸为什么没这么做，唐默没兴趣知道。但刚才，唐默如果不是用橡胶绳缠住了娃娃脸的胳膊，他肯定也会掉下去。虽然娃娃脸解不开橡胶绳，他也是被迫帮助了唐默，唐默还是说了声谢谢。当然，谢谢是要说的，诅咒也是要诅咒的，这是两回事儿。唐默可没忘记，在自己一点点地把自己拉回地面的时候，娃娃脸费尽心思地想解开橡胶绳的模样。这个娃娃脸确实没义务救自己，可唐默也没义务不诅咒他。所以画个圈圈诅咒你，走你。唐默低头看着玻璃罩里的月亮花， 他看似在盯着这朵美丽的花，其实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娃娃脸身上，他得更加小心这个人。没想到这两个人类全部抵达了自己这边，月亮花花枝颤抖，抖抖嗦嗦地说： 你们这就过来了？这么快？等等，别把玻璃罩拿开，别拆我，拆我会有危险的。 唐默淡淡地说： 摘你有危险？这又是你的谎话吗？ 月亮花急得不断摇晃花盘。 我绝对没撒谎，真的不能摘我，你们别摘我，千万别摘我，摘了我是你们自己倒霉。 唐默说： 你说的谎比你的花瓣还多。刚才你说这两条路里有一条是危险的路，有一条是安全的路，实际上两条路都是危险的路，无论选哪条路都会地板塌陷，被那股强大的吸力吸到无底洞里。 月亮花苍白地为自己辩解： 可是确实是一条路更危险啊，就是你选的那条路，那只手你看到的吧，两条路是不一样的，一条路更安全点，我没说谎。 你要我们选的真的是路吗？ 月亮花的声音戛然而止。唐默冷冷地说： 这个走廊里我们要走的不是路，而是空间，路是地面，如果不走地面就没有风险，那我刚才走的是墙壁，不该触发陷阱，真正危险的是整片空间，从那里到你这边整片空间都是陷阱，只要想过来就无法躲避危险，要摘到你难的从来不是选择哪条路， 选择哪条路都一样，都是陷阱，只是一条路难，一条路更难。月亮花给出这个选项只有两个目的，一是离间这支队伍，刚才唐默三人的做法是强制性的三人一起走，不给任何一个人逃避后退的机会，如果其他队伍没有像他们这么果断，恐怕在选择那条路前就会自己大打出手，造成伤亡，还没选择道路就有不必要的损失。另一个目的是让玩家放松警惕，强制性的三人一起走是一种做法，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用武力威逼自己的队友先走，假设唐默狠心一点，他完全可以用武力强迫白灵女先走，他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打得过娃娃脸，但白灵女的实力应该在他之下，他可以强逼白灵女走，他要是这么做想必娃娃脸也不会阻止。当白灵女选择了一条路遭遇陷阱后，唐默自然而然地会去走另外一条路，唐默哪怕猜到了可能两条路上都有陷阱，但白灵女已经证实另一条路绝对有陷阱，那么他再走这条路时不免心情会轻松一点，如此一来陷阱触发，唐默活下来的可能性更小。月亮花为了不让玩家摘到它，可谓是煞费苦心。唐默动作果断地将玻璃罩摘下放到一边，伸手握住了月亮花的根茎，月亮花凄厉地嚎叫起来： 别摘我，真的别摘我，这次我没说谎，摘了我的后果你们根本无法承受，你们会倒霉的，别摘我。 娃娃脸走到唐默的身边，低头看着这朵花， 但不摘你我们的任务好像不能完成哦，完不成任务我们就没法离开这里，哼，要不然我们在这里陪你聊聊天撒撒谎。 咦，这个选项听上去不错哦。 别摘我，摘了我你们会后悔。 咔嚓，唐默面无表情地把这朵月亮花摘了下来。 叮咚，完成支线任务二，找到爱撒谎的月亮花。 一道响亮的铜声在走廊里回荡起来。唐默摘下这朵月亮花后，月亮花好像失去了说话的能力，他低下月亮形状的花苞，乖乖地被唐默握在手里。唐默还没来得及观察这朵花，一道轰隆隆的声音便从他的面前响起。唐默和娃娃脸立即抬头警惕地看着前方，只见他们面前的这堵墙壁缓慢地升了起来， 一点点地露出墙壁后的世界。唐默握住了小阳伞的伞柄，随时提防墙壁后面可能出现的敌人。一分钟后，这堵墙壁完全升了起来。唐默看清楚了墙壁后的世界，他惊讶地睁大了眼。在月亮花背后的这堵墙壁后，竟然是一个等边三角形的房间。房间的一侧，墙壁升起，露出唐默这边的走廊。他和娃娃脸站在墙壁后，拿着一朵银色的月亮花，而三角形房间的另外两边，墙壁也都升了起来，露出两条一模一样的走廊。其中一侧的走廊，一朵银色的月亮花被罩在玻璃罩里，懒洋洋地舒展枝叶。另一侧，一个小学生模样的男孩手里握着同样的一朵月亮花，戒备地盯着唐默和娃娃脸。这间等边三角形的房间头顶是一轮皎洁明亮的圆月，清亮的月光透过玻璃穹顶照射下来，照射在房间和三条走廊上，璀璨的光芒在墙壁地面上闪烁起来。唐默立即往旁边让开，让月光也照射在自己的脚下。他这才发现，当月光照射在地面和墙壁上时，这些墙面好像变成了瑰丽的宝石，折射出耀眼的光彩。他心里咯噔一声，忽然想起了一个地方。 叮咚，触发主线任务，宝石走廊的捉迷藏游戏。游戏规则，第一，宝石走廊一共有999个岔路口。第二，在每个岔路口一定有至少一个岔路是错误的方向，指向死路。第三，每一个死路里都有红桃王后的两个卫兵在巡逻。第四，只有拿着月亮花的人才有可能走出宝石走廊。第五，宝石走廊的一个终点是红桃王后的卧室，将月亮花插在红桃王后卧室的花瓶里，宝石走廊将永远关闭。据说每一个在宝石走廊里停留三个小时以上的人类都再也无法离开这条神奇的走廊，他们会被这条走廊变成石像，成为红桃王后的动物石像，是每个地底人的荣幸。宝石走廊也是这么认为的。 清脆的童声在唐默的脑海里响起，他听到这个声音的下一刻，便扭头看向旁边的娃娃脸青年，后者似乎也听到了什么，转头看向唐默。他们再抬起头看向在另一条走廊里的小男孩，三人对视了一会儿，一起走出自己的走廊，来到三角形房间的中央。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